Hello， 大家好，哎，欢迎收看《桃花白讲》，今集有郑汤嚟啦，有阿神秘嘅 讲埋 老温啦， 系啦，依然仲有我啦，杰拉德啦，咁啊，我哋成日都讲下啲咩同台湾人嘅咩，会唔会有啲咩唔中意我哋香港人或者乜乜乜嗰啲啦， 台湾人嘅对香港人睇法啦， 喂，咁深入啲啦，有咩办法同深即系、就是、可以深入去台湾人嘅社会或者点样 融入？ 同佢融入， 点 样去沟佢咧？ 沟通 系啊，沟通佢系 点样相处？ 唔系沟佢啊， 系相处。咁啊，点啊？ 好冇相遇先，愿意相处先。 好冇相遇。 越讲咧，迟啲咧，我哋个冇晒女观众， 走晒， 走晒， 成日讲埋啲唔好嘅嘢。 台湾不设防啊！以后嘅节目叫 好 ，OK。 咁大家仲爆心中情嘛？咁你覺得點樣可以融入啊？台灣社會咧，即係台灣人啦，同啲即係好多香港朋友嚟咧，其實咧你發覺咧，佢群嚟群去都係香港人， 都係香港人為主嘅， 但係冇乜台灣朋友咁嘅。你有冇覺得點樣仲要識多啲台灣人啊？咁樣咧， 即係你點做過啲乜嘢啊？ 我教你。 咁我嚟咗咁多年，就已經講真係好有經驗嘅。 所以係你講㗎啦， 又係我啊。 係 ，OK。 我都系识几个明星咁，冇你咁犀利噶 嘛？我觉得咧，其实 安心噶， 即系香港人咧，比较喺佢哋心目中嚟讲，我觉得好现实啦， 系， 同埋好表面啦，好多嘢咁啊。咁我觉得咧，你将个心交出嚟，即系坦诚去相处交往咧，唔好咁虚假咧，咁就够噶啦。其实，因为其实台湾人都唔系笨嘅，好多人。 嗯， 即系你接触耐咁，佢会觉得你哇咁假啊嗰样，其实都好真嘅佢哋，即系有阵时好直接添，仲系， 系啊， 即系唔妥你就话，其实我对你唔系咁中意嘅啫，有阵时都会直接讲嘅好多嘢，即系，所以你唔需要咁客套得过头，即系比较你想同佢即系再深入啲，即系亲近啲或者相处好啲，即系真实啲咯，做嘢讲嘢啊态度啊行为啊。咁其实就够噶啦，我觉得，即系唔好咁虚假，我觉得系最重要咯呢样嘢。咁当然同朋友接触，咁啊同商业上嘅客人啊，点样接触，当然系唔同嘅回事啦。咁呢、這个即系后面我再慢慢补充啦。 咁点样识到佢哋啊？你都有个渠道认识佢哋噶。 客户， 客户定系朋友定系普通嘅人先？ 邻 朋友啊， 系啊。 讲真，我会做到咧，我系好八卦嘅人。即系咩都问，咩都想同佢倾。譬如好似经过啲我哋以前住嗰栋楼咧，楼下咪有啲保安啊、石 Q 嗰啲嘅，我一定经过同佢打下招呼，跟住问佢：，点啊？望唔望啊？各样啊？咁啊，顺便再问下啲即系我要嘅嘢啦，或者问：，喂，最近呢度有冇人放租啊？有冇放卖楼啊？或者倾下倾下咧，话：，喂，哇，我即系总之好八卦，好似成日想搵人倾偈咁嘅感觉。咁我自然就好欢迎我去搵佢嘅。系嘛？ 系， 我觉得呢啲招唔错喎，即系多啲去发问，多啲去同人哋分享倾偈，咁啊佢自然慢慢会认同你，好似同一路人了喎，大家，咁啊多啲去交流之后咧，佢就慢慢会更了解你咯。咁呢个系我嘅方式啦，所以我成日耐唔耐都俾我老婆笑嘅，或者俾我嗰两个小朋友笑嘅，因为我曾经俾一个我太太嘅细佬。开玩笑话过我，佢话：喂，你即系同我啲即系小朋友讲话，你爹哋啊系一个叫做装熟达人嚟噶，即系扮熟啊， 扮熟啊， 扮熟达人 熟啊， 系。咁即系佢哋好兴就系、是，哦，你装熟达人啊，扮熟达人，意思就系话我唔会即系即系好怕丑去接触人，我尽量有机会就去接触人，去问人倾偈。咁呢个系我自己。嘅方式咯，咁啊真系会交到唔少朋友嘅，同埋或者你做生意方面获得唔少嘅资讯，系唔错咯。我呢个方式吓，咁、啊、好过你有啲就系、是、唔想接触，又唔想讲嘢，又各样好冷淡咁样，反而我觉得唔好咯。尤其是如果你香港即系新移民过嚟又好，或者嚟玩嘅人都一样，即系热情啲，可以多啲同人哋沟通，会好啲咯。 系啊， 即系会有帮助咯。我认为啦，但唔知。你哋接触嘅方面系点 啊？我有冇听过新搬入一间屋嗰度有啲人啊，讲台湾人啊， 嗯， 咪新搬入嚟嘅，有会敲下门啊，送下 哦，有手信啊，咁 即系 隔篱邻舍楼上楼下、哦、大概都认识一下 有 噶嘛。 我哋住都有嘅嗰阵。 咁呢个大家都去参考一下咯。譬如你啱啱嚟到新搬嚟一座大厦，咁、嗯、你都可以派下啲小手信。咁你香港买啲咁样。如果你香港手信更加好添啦，佢哋特別啊，即係香港嘢咁，咁你咪可以會快啲識到啲鄰居咯。 香港人啱啱嚟到台灣唔敢做呢啲嘢啊嘛。 咁我咁講嘅，敢唔敢做另一回事啦。咁通常我哋講完啲人哋都唔跟住做嘅，根據過往經驗。 喂，即係 我就有咁嘅經驗嘅，我就搬嚟呢度新嗰陣時咧。因为其他嗰两户都知道我，有阵时一齐开门咁咪先介绍自己啦。我系香港人啊，妈成成一条友喺度住啊咁嗰啲。有阵时自己煲一大煲汤，佢知道我系广东人。 但要特别强调一条喺度住咁样，系咩？ 隔篱都系女邻居啊， 即系 唔系夫妻嗰啲咯。 哦， 咁我就有阵时，咁我就搬去入人哋度住啦， 悭翻啲租 系啦，可以。咁啊，煲一大煲汤，有阵时就分一大碗。即係揾個嗰啲壺咧，就敲門，哎，今日煲咗好湯，試下， 哇，呢、這個簡直 都有試過幾次，所以有陣時有個係啱啱搬入嚟嘅夫妻證，係佢哋誒約咗幾個朋友， 啊、 就聚翻食飯，就叫埋我過去食添，我攞埋啲酒過去， 係 啊 ，friend， 即係我試過係咁樣做咯。咁譬如話， 但唔係個個男人都識煲湯㗎喎，好難喎。 煲湯幾難啊，廣東湯。 我就係識金寶湯㗎喎。 咩落嗰啲粉有啲溝。 咁肯定俾人踢返你先 係啦。我都識煲佢話。咁有陣時佢哋過年啊，過時過節有啲嘢食咁攞埋過嚟。 係。 咁有一樣嘢其實我哋可以做嘅就係、是、話、譬如話識咗幾句之後話、好似話齋返到香港。 嗯， 你可以买啲小嘅衣服冇乜嘢嘅礼物， 手信仔， 手信仔咁啊，买俾佢。下次再问佢，我下个礼拜过香港，有冇嘢要帮你带啊？ 哦， 我都有咁做过。咁佢诶真系有喎，黄道益， 哦黄道益， 系黄道益系好。 但有阵时你又唔可以太过热情咁样去点讲？我帮你乜嘢啊？我帮你买啊？ 我 唔 系我去香港 煲 有冇嘢？有冇嘢 过咗头 嚟 得 嘅 喎？ 咁当然系我累积咗几 嗰头，佢觉得你系咪有企图啊？你究竟啊？ 即系几年，即系有阵时有啲， 仲要话我自己单身一个人住啊？ 睇情况咯， 系 唔系我单身嘅意思系话，喂，有阵时我唔喺度帮我睇个门， 哦， 即系嗰只咁咯， 系 咁，所以而家譬如出咗又见到面都讲几句啊， 系。不过头先阿杰大你话即系啱啱搬去一个新地方住嘅时候，就同啲楼上楼下打招呼嗰啲咧，或者送下小礼物咧、 啊， 其实都要注意嘅。咁、即系唔一定话一入咗去，第二日就即刻去搵人、啊。我觉得你可以住一 慢慢 住咗一排，譬如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之后，主动再搵反而好啲，因为你可能中间已经接触到，知道隔篱系住咩人，楼、啊、上住咩人。 嗯、 你唔好无啦啦唔知道隔篱住咩人就敲个门。点知嚟个啲纹晒身啊， 杀手嚟嘅 系咯，或者嗰啲咩诈骗集团嘅咩机房嗰啲，你去咗送啲礼物俾人哋，真系会好大镬噶咁样。 最惊你系嗰啲基佬房啊，唔系基房，咁你仲大镬。 你知讲个拍戏咁 吓咩？即系都要知道下系乜嘢嘅家庭先 系啊 吓、啊。如果真系有啲怪怪地嗰啲，你就真系咩噶啦？ 不过啱正常嚟讲，你应该住入去之前都大概了解过你嗰个住 附近嘅环境嘅 系点样噶啦。如果有隔篱嗰啲咩雕龙雕凤嘅，咁、你 左青龙右， 都系、哦。但系啊，好似头先杰大话，即系譬如啱啱搬咗个新嘅地方咧，咪话即系同嗰啲邻居楼上楼下买小礼物送下俾佢啊，认识下咁样，其实都要注意、哦。我认为咧，系咪即系住落一段时间，譬如半个月啊，或者一月左右，即系出商，即系平时行出行业嘅时候，即系 见到 打个招呼先，就或者知道下。 我新搬嚟噶， 住咗咩人？你唔好突然间一搬去，第二日就即刻去敲门隔篱，点知嚟咗个系？纹晒身嘅，跟住出嚟咁都好难搞。 印度阿叉， 即系准备 阿星啊， 即系佢真系隔篱住嘅咁嘅人，就准备支黑星枪啊，嗰啲会 friend 啲啊。 系咯，或者咩诈骗集团嗰啲咩 电 话机房啊嗰啲，哇！ 咁咪送个电话俾佢啦。 好大剂，可能一开咗门即刻俾佢扯咗入去，唔出翻嚟噶咯。 不过啱冇咁夸嘅， 即系讲少啦，即系。 去住得嗰度，我谂都大概都知道有啲咩人 嘅环境嘅， 同埋都应该都唔会有嗰啲人嘅，嗰啲人吓、应该 当然系即系主动啲同人哋去接触咯，我觉得可以咯。 台灣人啱啱我過嚟或者我媽過嚟都覺得，誒點解咁啲人同佢講嘢嘅？我話依度啲人好 nice 嘅， 係好主動 問你嘢，或者佢同你講嘢咧，你就答翻人，係、就是、多多傾 互動啦， 多講多幾句，咁就係互動咁樣就好多啦。係 冇錯， 都唔係話問一句打一句咁啊， 即係太冷淡咪唔好咯。 係邊 度嚟啊？即係可能之前佢諗住就係、是、想互動一下，但係你嘅反應係冷淡， 啊、 就下次可能見到面都唔想問 佢講嘢， 咁咪越嚟越冷淡。 譬如話有陣時好早起身，譬如六七點起身，有啲神運嗰啲阿伯啊，或者、即係同一個電梯，你一入去見到就早晨。 系啊， 就啱噶啦， 都会 嘅。佢哋即刻会同你做。 咁 样 入电梯做啲靓女咧，咁你就你几大啊？咁啊， 唔系，因为 几大啊嘛， 唔系，因为对啫，我系单身嘅，我系单身嘅，自己跟住啊。哇，呢、這个怪叔叔啊， 怪叔叔，叫声怪叔叔啦，多谢个女咁。 唔系，我都会有阵时同部电梯嗰啲住户咧，都会打招呼嘅，我会主动打吓。或者诶，几楼啊？点样啊？会好主动嘅。 咪讲位费啊？翻学啊？ 系 啊， 系啊， 或者诶，细路仔几大啊？哦，诶，翻学噶咯。 其实渐进式噶、 啊， 开头可能就系点个头，跟住就搵倾下嘢，或者之后就你嘅细路哥去读几年级啊？点样点样开始就会嚟。 系啊， 就真系几好嘅，你要主动啲咯。咁点啊？杰大你有咩睇法咧？ 我。我好少识朋友喎、 啊，识仇家喎、 啊。通常啲朋友识我、 啊，咁大牌噶呢个， 有拍门攞啲汤俾你饮啊。 过咗嚟，诶、你系几拉德啊？喂，可唔可以影幅相咁样噶话？ 咁红咁红嘅，原来你 呢啲讲笑啫。哇，同埋讲实际咁，近呢几年梗系会多少少，有时都会有啦。咁但系初冇人识我，阿水嗰阵咪又要咁样周围同你一样啦。咪即系主动啲咯， 最紧要喺呢度 点下头问候一下，然后知唔知讲乜嘢？即系嗰啲啦，即系 咁串首歌嗰啲。我明白。 嚟到最紧要系有个心就系结缘，就唔系结怨， 系 即系唔好黑面， 系 笑多啲笑容，点下头同阿伯下边嗰啲看更阿伯咁啊倾多几句咯。 系 第一样嘢，我今年冇做，冇系咁意塞封老毛俾佢，想知你点醒咗我，唔记得咗，唉死。 哦，点样啊？即系 俾个过年俾红包佢， 俾嗰个空间嗰啲啊？ 我冇俾。 哦，我哋都冇乜俾噶， 都有俾。 除非熟嘅，即系成日见到面。但系我哋因为最近个空间换晒啊嘛，所以又唔知边个打边个。系啊， 成日换嚟换去嘅，俾嚟都嘥鬼嘢。 同埋多啲见到邻居咧，就多啲即系帮助下人哋。有阵时，譬如推车或者揿 lift 啊， 乜唔系一见到就嚟入 close 咁。 你啲咁似周星驰嗰啲桥段嘅，你呢啲嘢 一入门咧，即刻 周星驰影响得好大喎、啊！你 唔系我喺香港长大啫、 哦， 我试到香港嘅时候，我试过啱啱开铁闸、哦，即系翻工开铁闸，跟住隔篱嗰个就啱啱入咧，就第一时间叫我噶，到沙铁闸锁埋门，佢已经走咗啦。 咁嘅，人哋可能改时间啫，咪啱啱 我都赶、啊， 或者佢啱啱会真系揿闩咗 lift 啫，唔系一定故意嘅。我哋有阵时要。即系正面去睇嘢，唔好咁负能量噶嘛，好多嘢 都啱嘅。我喺嗰度住咗两年啦，那个单位都系试咗十零次咁啫，佢次次都好啱嘅。 哦， 啊， 可能你同家啲冇缘咧，要咁样谂噶嘛，啲嘢即系尽量系正面去睇啦，啲嘢。 咁喺台湾就好少呢啲情况嘅。 反而真系会互相帮忙嘅。 听到你锁门，佢都会揿。 系啊，佢等过或者等人。你系咪一齐要落啊？咁样嘅喎，有啲主动度，佢几好喎，我觉得系啊。咁有时见到，譬如好远过嚟，即系等埋嘅，好耐添，仲系即系好长手远，因为佢识嘅可能等埋。 唔怪我喺楼上等嘅都等唔到个 lift 上嚟啦。 你同阿 lift 冇缘啫，你同阿 lift 冇缘啫，可能。 咁总之就 nice 啦，nice 啲啦，咁啊， 即系或者好多嘢又唔好咁计较嘅，好多嘢。即系就算譬如我隔篱邻舍有啲信咧，我都或者会帮佢攞噶，即系咁啱啊，顺便啊嘛。又或者提醒佢啊，你有信喎，点样点样都 OK 嘅吓、啊。即系自己斟酌啦，呢啲嘢我哋嘅经验分享。 呢啲系初步啦，咁 如果人哋多嘢攞咪入啲咪帮佢攞埋。 不过另外想提多一样嘢嘅，咁如果真系想再扩阔啲，即系想识多啲人，可以去譬如 即系你有身份证之后啦，当然系。啊，冇身份证应该得嘅，我估。譬如参加一下啲义工啊， 系， 即系识多啲人，义工好多种嘅， 都得嘅。 咁啊，义工会有意义啲啊嘛，即系佢会觉得你都系，你会热爱，咦，你都热爱呢个台湾社会喎。 就好多共同话题嘅。 我哋香港人其实我都好热爱你呢台湾呢个地方嘅，咁等佢会。更尊重翻， 即係多啲參與啲團體嘅活動咯。 因為我都成日搞白，即係參加啲公益活動啊。即係有時咩有可能有啲 group 有聽或者睇聽我哋節目都聽過，有啲咩明星足球隊啊，我哋都有參加啊，咁樣都係放公益啊。咁即係其實都做唔少呢啲嘢咯。咁起碼人哋覺得啊，咦，其他得比我更加愛台灣咁喎，好似佢即係好多人都咁講我啊。咁佢咪會？有啲會尊重下你啊，咁樣 有噶，你其實好即係盡量掌握多啲嗰啲參與活動啊，或者團體機會咯。 啊、好似 我細路哥佢讀嗰間學校都有家長會噶，或者有啲家長義工啊各樣，你咪多啲參與咯。或者佢譬如負責有啲過馬路嗰啲，咪有啲家長噶嘛。 啲、我老豆有去參加。 O、okay、K 啊，我覺得呢啲參與唔錯噶、啊。 我就冇時間啦，朝頭早六點幾鐘做起身。 哦，O K。 啱啱瞓冇耐嘅。 所以即系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。 咁可所以可以扩阔都叫圈子咯，咁样埋，即系亦都对台湾社会有帮助啦。真系有贡献啦呢啲。 系 咁啊，同埋亦都俾佢哋睇到啲香港人嘅印象，唔系未必系佢之前所谂咁样咯。 起码佢对你印象好咗先。 系啦，咁 唔好期望，因为你佢对香港人好，起码佢对你好咗。 国民外交啊， 系啦，梗系啦，呢个都要做嘅，唔好做埋晒啲吓。啊，唔讲咁多啦，大家心照啦。 好， 好啦，今次节目上差唔多啦，下次再倾啦， 拜拜。